就见以魏琛迎风布阵为首的两队玩家，此时头顶上都已经放出了称号，无一例外全是大公会的人。魏琛的迎风布阵是兰溪阁的，除他还有三人也是，除此中草堂的、家王朝的、霸气雄图的，共计20人，完完整整全在这八家公会的名下。 只在此会中云深不知处啊，不知处，嘿嘿。 魏琛吟着诗嘿嘿笑了两声。很显然这样的场面，头顶公会称谓是再好不过的掩护。别说不同公会之间了，就是自家公会上上下下也不可能互相都认识。 装什么有文化，这么识字儿，你还是赶紧看看论坛去吧。 叶修丢下一句话，他的君母校赶紧先一步开始回避了。 论坛什么情况？ 魏琛看君母校已经跑路，也没大声去喊，直接消息来问。 这几家这次真是协商出点花样来了。 什么花样？ 要和平解决。 靠，不是吧？ 魏琛诧异，他这势单力薄，想从各大公会嘴中抢走 boss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浑水摸鱼，场面越乱他们越是有机可乘。结果人家要和平解决，如此和谐让罪恶猥琐的他何处安身呢？魏琛一边示意自己这些兄弟们赶紧躲藏，同时也提醒他们尽可能还是要回避同工会的人，然后自己头顶一个 WC 的文字炮，立刻切出游戏跑去论坛。帖子被人工置顶得很高很高，魏琛一进便见，点进去一扫，几眼下来气不打一处来，迅速切回游戏，点开君木校的私聊窗口就开骂： 我日，你是扫把星吧你？ 兄台何出此言啊？ 你少装！ 魏琛气愤。八大公会那力铁为证，话虽不多，但对于叶修、魏琛这等老鼠来说却足够猜出原委。他都看得出来，他不信叶修会不知道，他年龄上确实比叶修大着好几岁，但是说荣耀资历，那两人可是一样的。这八大公会为什么突然如此力度地实现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和平的方式，全是迫于叶修给予他们的压力呀。虽然他们一直觉得叶修应当是身单力薄，但是就是这个身单力薄让他们在所有交道中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过。身单力薄又怎么样？身单力薄也是他们无法降服的一个祸害，他们哪敢还因什么身单力薄不把这对手当回事啊？如此强敌在侧，各大公会着实不敢再露半点破绽，尤其是荒野小镇一役之后，所谓的身单力薄恐怕也要摘去引号了。毁人不倦，一战天下，有如此强力的帮凶，身单力薄你妹呀！自己正准备好好趁火打劫一下，结果却因为叶修这家伙的存在把这火直接就给浇灭了，这让他这劫从哪儿打起啊？魏琛可不是什么大当家，对于他而言，这样的野图 boss 别说杀到一个，能及时收到消息见到一次都十分不易，要不然何至于这么多年了死亡之手才提到60级，而且之后是完全没有材料。这次难得赶了个现场，居然因为这样的原因眼看就要无疾而终，魏琛撕了叶修的心都有了。 先别急，看到你这两队人的称谓如此之猥琐，让我记上心头。 你别说让我们主动攻击挑起乱子，低级，太低级了，这里基本都是核心精英，说实话我们顶着工会的称谓都怕被你认出来，你搞这种法子人很容易晒出真相。 挑乱子也要看时机看手法，你说的这种也太直来直去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讨巧一点，比如现在他们肯定马上就要组织工会的高高手们去竞技场决胜负了，必然都是工会最高的话事人，趁着这些人不在现场我们再动手，而且咱们也不直接攻击， 引一引毒虫，或者有机会直接开了 boss， 反正让他们好好忙一忙就是了。 或者可以再在世界上公布一下 boss 的消息， 这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这八家既然都发出这样的公告了，那么再有这样的家伙就得过了八家联手这一关，你说还会有谁这么不自量力啊？ 你别这样说啊，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事儿呢。 啊，对对对，我忘了。 哎，你说的是个法子。 微臣也开始继续周全的考虑。 他们发了这样的帖子，肯定也是欢迎有个人去做个见证，什么时候开打应该也是透明的，咱们就在那时候开始。 现在可以早做布置。 嗯，我去张罗，老子好好赶一堆毒蝇过来招待招待这帮工会少爷们。 微臣发了个狞笑的表情。 boss 你们现在看到了没有啊？有机会的话到时拼死也给他开了。 那必须的。 那就行。 然后我这又这么一考虑吧，你现在存在岂不是没有价值了？ 没文化，关键时候哥们儿往外一站，这头上这名字吸引 80% 的注意力。 微臣沉默良久，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事实，无奈叹道： 操，果然是大变。 一切正如两人所料，八大工会都立帖为证了，当然是为证者越多越好。很快就宣布了对抗赛场，观众不限。这玩家都知这样的对决肯定是工会高手的真刀真枪，虽然比不得职业高手的装备和技术，但这工会高手和大家更为贴近，这是真的很容易在网游中碰到的，就算有点草根明星的味道。 观察好他们的分布区域，这起乱子的顺序咱们也得有点研究 啊，让落败的先出状况。 魏琛立刻心领神会。 我这盯着呢，你等消息。 我这还没准备好呢，消息不急来。 这是由得我吗？ 你不是大神吗？ 魏琛这又开始无理胡扯了。